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想死你们了。这的确是我的心里话，可不是我的口头语，是冯巩爱说的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，冯巩创作表演的很多相声小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冯巩啊，是家喻户晓的笑星了，他的妻子艾慧呢，是一名普通的女性。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艾慧甘当绿叶，在背后默默的付出。住在艾家小区的佳佳和丈夫小何啊，非常喜欢冯巩的表演，对冯巩的爱情故事那也是特别的了解。 小何呀，你对冯巩的身世了解吗？ 冯巩稍微知道一点，忘了以前是听谁说的了，冯巩的曾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吧。 你还真没记错。不过啊，冯巩这位赫赫有名的曾祖父并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什么影响，而是和同龄人一样平凡的成长着。冯巩当年在天津二十六中上学的时候，爱好就特别广泛，打篮球、下象棋、唱京剧、拉京胡、讲故事、说笑话，那是样样精通啊。由于他勤奋好学，很快就成为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。就是在这里，冯巩结识了和他风雨相伴数十年的知心爱人艾慧。 哎，那你说说这冯巩是怎么认识他老婆的呀？ 当时吧，聪明活泼的艾慧也是宣传队的一名成员，平时排练的时候、演出的时候，他就和冯巩经常合作。由于艾慧年纪比较小，冯巩对他就特别照顾，他们就这么相识还相爱了。1983年的时候，冯巩和艾慧在天津举行了婚礼。 那婚礼办的是特隆重吧？ 还真谈不上什么隆重，他们的婚礼没婚纱、没礼服、没房子、没家具，但两个人心里就跟吃了蜜似的那么甜。 没错，能跟那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生活，哎，那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，最幸福的事儿了。哎，我觉得呀，就跟你跟我一样。 真够呛，你能跟人冯巩比吗？ 冯巩的生活虽然很幸福啊，但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呀？当时冯巩因为出色的文艺才华被选到了铁路文工团，可是呢，因为户口没办法进京，也就更谈不上把在天津的妻子带过来了。那冯巩是怎么办的呢？好，在听完牛群冯巩1990年在央视春晚上合说的相声《无所适从》之后，咱们接着聊。 对，朋友， 下面健康长寿吗？ 朋友，你想青春永驻吗？这位老大爷，你想茁壮成长吗？这位老奶奶，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？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，活得倍儿长，必读吧。 活得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啊？不是，同志们，我太不，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！ 哎呦，真的呀！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整整坚持了一年呢！ 哎呦，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？ 这变化太大了， 跟我们大家说，黄队说更有说服力，朋友们，我们鼓掌啊！ 朋友们啊，实事求是的讲啊，啊，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！ 哎呦，不能那么说， 我这个人啊，身体不好。 对， 这么说吧，啊，去年啊，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，中间还得歇两回呢。 现在呢， 没人抬我，我是上不去了。朋友，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？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，活得倍儿长必读嘛。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？ 啊，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。就说第一期吧，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， 这不是我的话， 谁的话？ 伏尔泰的名言， 卖什么的？ 怎么卖什么的啊？欧洲 著名的思想家，常言说得好，身体就怕不动，脑子就怕不用，饭后百步走能活99，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，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，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。 爸，开始我不是不信。 对呀、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 这不挺好的吗？ 早晨跑步，中午出操，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。 哎，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。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，你那第二期来了，我一看全变了，图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，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。 第二期你也看了 啊？这怎么解释啊？ 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。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？ 这不是我的话。 谁的话？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。 谁呀、 鸠山。是常言说得好、身体就怕动、脑子就怕用，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、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，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、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。 活1000年那是王八，那是。 哎，千年王八万年龟嘛、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？ 为什么 一动不动？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？ 那当然了。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， 你别跟我玩高雅，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，照干着我都不姓赵，我干着。哎，我姓什么来着？ 你姓冯。 对，我姓冯。 你说马年刚到，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？ 你少跟我套近乎，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。这就是你第三期吧，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，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， 我也是活该。他说减肥好，我就不吃饭，饿得我两眼发黑，走路直打晃，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，想长寿吗？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，又长又瘦，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，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。 你得坚持。 你让我坚持吗？我这坚持没两天，第四期又来了，6个大字，长寿属于胖子，你这帅傻小子呢？这 这小同志挺好玩的。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？ 你瘦我胖，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，我比你就活得长。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，什么事没有啊？对的，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设想，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，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？ 你才骆驼呢， 对不对？ 行了，你还有点准谱没有？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，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。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，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。最可气的还来个曾刊，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。我看你就像二椅子。啊，同志们，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？啊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，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！我听你的，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，吃的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，眼睛刷刷直冒绿光，吓得白眼直喊：“来人呐，狼来了！”那球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，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了。哎呀，烧的我脑袋这个热热的，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。同志们，我这不是脑袋呀，我成热的快了。我 啊，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，请买冯巩牌热的快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收听快乐合家欢，孝心故事说不完。因为妻子的户口进不了北京啊，冯巩只好把爱巢住在天津，自己呢到北京上班。一对恩爱夫妻就这么成了牛郎织女。2年之后啊，冯巩解决了自己的户口问题，接着呢又东奔西跑，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妻子调到了北京。那么后来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让佳佳告诉咱们吧。 虽然夫妻俩在北京团聚了，但还是没房子。夫妻俩在冯巩单位排练厅里的一个小角落里，用几块木板隔出了一空间，这儿就是他们的家了。 啊，当初他们住得这么简陋啊，那这家里还能有什么东西啊？ 啊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没了。他们不能做饭，一日三餐呢，只能在冯巩单位的食堂解决。周末的时候，爱慧想改善生活，就到菜市场买了一条鲤鱼，去同事家清蒸好了，再带回来。哎呦，夫妻俩吃的津津有味儿啊！

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， 没错， 母爱呀、啊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。 哎，对， 请你评价母亲。 那好， 这四位观众呢，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，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，好吧？ 哟，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、啊，谢谢您的合作啊。 第一位是《高山下花环》里梁三喜的妈妈， 英雄的妈妈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，他是三喜，我是四喜，坏了，我成丸子了是吧？ 宋朝叶飞的妈妈。 明理的妈妈，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，你不能偏心眼儿，也给我赐四个字吧，妇女之友。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，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，这个光荣的妈妈，你有个好儿子，朋友们，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。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， 丢人的妈妈， 请开始评价吧。 我从这边开始。哎， 三喜的妈妈， 苦了您一个，幸福千万家。 叶飞的妈妈， 深明大义，教子有方。 冯巩的妈妈， 有其子必有其母。 牛群的妈妈， 丢人，丢人，不属于您。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，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，牛群成了最差先生，却让您抬不起头来，这不公平。同志们，其实无所谓，男同胞们不要气馁，一个牛群倒下去，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。 观众朋友们，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，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？ 牛群，牛群， 冯巩，冯巩， 牛群还是冯巩？谁 啊！你评， 你评。哦，对了，我提议啊，小铡刀你评，你就拿回家吧。 这是我们啊，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。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，警钟长鸣。 牛贺，赶紧撤，赶紧，赶紧撤，撤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、冯巩、倪萍表演的相声，叫《最差先生》。接着说冯巩和妻子的故事啊。话说这个爱慧的预产期到了，冯巩呢，却得到上海演出去。冯巩本来把这个演出想推了，可是爱慧一番入情入理的话呀，点醒了冯巩。最终呢，他随同事去了上海。演出结束之后呢，冯巩唰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，妻子呢已经为他生了一个白胖的儿子。看到苍白虚弱的妻子啊，冯巩这眼泪哗一下涌了出来，紧紧握住爱慧的手，千言万语都在这温暖的一握当中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，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一块儿来听一首周传雄演唱的《最爱你的时候》。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聊冯巩的爱情故事。 最爱你的时候，我学会了洒脱，如果你离开我，我也要好好的。最爱你的时候，你可能错过了，有什么重要呢？现在都分开了，仲夏夜的天空，看得到萤火虫，我一个人出游，我想要好好的。难道所谓的洒脱，只是另一种脆弱？想念带来的温柔，抱住了整个天空。原来我依然爱着，原来爱没有尽头。萤火虫点亮旧梦，心痛已消失无踪。曾经害怕再重逢，如今星星慢慢亮，我们将再次相见。与我最爱你的时候，萤火虫小小火种，在我左肩上闪动，摸着温馨的伤口，这时有一阵感动，原来是这个时候，觉得自由的时候，是最爱你的时候。